今天呢，在这一周要讲到的选择是什么呢？那我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告诉我，其实在认识神之后，你每天与神同行，曾经圣灵提醒你要选择做怎样的自己呢？活出一个更好的版本的自己。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选择饶恕。很多人对于这个议题，应该说这两个字，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概念。没错，因为我之后也会在 Hope College 教导饶恕这堂课。那今天只是讲个概念，原来饶恕其实是需要选择的耶。而你有个我记得我们前两周讲的吧，你有能力可以选择的人，代表你是一个 powerful 的人，代表你是有力量的人。因此我要先讲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今天原谅了伤害我的人，我就是输家，我反而会没有力气，所以你就会 hold 在手里，不要原谅他，我就是要恨他，我就是要讨厌他。让我记得这个恨，感觉我好像还是占上风。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原谅他，对方都不需要知道。所以你有没有原谅他，跟他觉得输还是赢，根本就不会有影响。今天选择原谅是在帮助你自己，从来都不是帮助对方。所以当你选择原谅的时候，并不是在给对方好处，你选择原谅，选择饶恕，是帮助你自己内部产生出一个巨大的能量。你因此你的心会更开阔，你会更喜乐，然后呢，你更不会去浪费你的时间在一些无所谓的事情，你的心不再被穷尽。不能原谅呢，其实就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呢，你把你非常非常重要的钱藏在一个保险库里面，也就是你自己。你自己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呢，不再受伤也好，你不想原谅，你就干脆把你这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个金银财宝藏在一个保险库，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攻不破这个保险库，也撬不开。你觉得我在这里极度安全，但事实上，不被你饶恕的人在保险库外面，你知道吗？他很自在的过他的生活，上公车、上捷运，骑他的哈雷也好，开他的 Tesla 也好，他根本不在乎你在保险库过什么生活。所以你不饶恕，其实跟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你不饶恕，你没有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影响最深的是你自己。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要怎么去分辨呢？我要先讲一下下怎样才能构成饶恕的定义呢？很多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你跟人相处，对方跟你不一样，假设你外向，他内向，然后呢你喜欢交朋友，然后呢他不喜欢，你就觉得我一定要饶恕他。我跟你说没那么严重，你只需要去包容对方，你只需要回到前两集的那个内容，就是谦卑你自己 OK， 然后呢去倾听人家，去了解人家而已。所以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拿来作为饶恕的这个构成这个饶恕的这个理由。饶恕呢，是指就是说，你感觉别人欠了你什么，他伤害了你也好，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你亏损也好，造成你生命生活中的一种伤害，或是你有一些亏损的时候，那所产生你觉得愤恨、伤心、难过、痛苦。所以呢，刚刚再回到前面来讲的话，饶恕其实再一次的跟大家沟通一件事情，跟对方无关。当你能够做到第一步，清楚的知道你要饶恕是跟对方无关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全部就在于你自己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的好处在于你自己能不能得到。你懂我意思了吗？所以呢，如果我今天选择 A， 我就可以得到布丁；如果我选择 B， 我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会肚子很饿。你要选择什么？当然选择 A 啊。所以你明明知道选择饶恕或不饶恕跟对方都没关，只跟你自己的益处有关，那你干嘛不选择布丁呢？你为什么不选择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好处的这样子一个选项呢？ 因此呢，我鼓励大家，为什么选择会带来很大的力量呢？因为呢，你在不饶恕的时候，你就会被对方绑住，对方活得很好，你也不爽。或者是像有人常常因为我的故事的关系，很多人都在问我说，那别人欠你钱，然后他还是不还钱，你看到他不会火大吗？他吃牛排你也很火大，他带女朋友去泰国玩个三天两夜你也火大，他明明就有钱，他说不还你。你有没有发现，你不饶恕的时候呢，你的视线就会盯着那个你很气的那个人，他怎样你就不爽，他不能过好一点，否则我就是真的就太气了，上帝不公平。如果你愿意饶恕的话，你很清楚知道你带来这个饶恕的平安是为了给你自己的，你不需要跟对方交代，你只需要跟神交代而已，你的眼光就不会一直被绑住在某一个人身上，你的眼光会放在你自己怎么样让你自己的生命长出一个更好的果子，成为一棵更好的葡萄树。所以怎么样比较起来，你的选择其实不难，只是我们就是跨不去这个心理障碍。所以呢，今天要做这个选择呢，第一个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痛苦，把我们的悔恨，把我们紧紧什么东西让你紧紧抓住，想到那个人的名字，想到那件事情，想到那一天，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拳头要握起来，我就觉得很不爽，觉得有一句台语叫做 up 杂的话， OK， 你就把他这些东西全部带到神面前，告诉神你有多气，告诉神你有多不爽。接着就回到我们之前教导的，你可以选择先谦卑你自己，听听神怎么说。如果你听不到任何神的回应的话，你愿意，你就可以说，我就算做不到，神，我愿意来饶恕这个人，我求你帮助我，哪一些事情是我需要饶恕的。这本来就会需要不断的操练，而且这个老实讲非常虐心，可能不是只有一集的 podcast 可以说完，但是呢，我今天只是想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沟通一下，你是有选择的。通常不能饶恕的人都会觉得，我不能选择别人怎么错待我啊，我不能选择别人怎么论断我啊，所以他们的话伤害我，他做的事情非常伤害我。没错，就是因为你不能选择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唯一能选择是你怎么善待你自己，而你今天愿意去做饶恕，其实是在善待你自己，而不是善待对方。因此你当你觉得没有选择的时候，你就会陷入无限的无力感跟孤独感。但是你要知道，神造你是大有能力的，你是有选择，你是自由的人的。因此呢，你要拿起这个选择权啊！选择权不是说我要决定别人怎么改变，选择权是我可以怎么改变，我可以让我的心得释放，不见得你要对这个人和好。我先讲一下下，选择饶恕不等于你要选择信任那个伤害你的人，这是有不同的步骤。所以呢，虽然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但是在信任还没被建立之前，你可以先选择饶恕就好。要不要和好，我不觉得这是必要性的。如果说你的老公还在家里对你施暴，或是你的太太还在乱花你的钱，那你做完饶恕之后，你当然还是要保护好你的钱，保护好你的身体呀。不见得你就要去跟这个和好，因为如果对方还不值得你信任的时候，所以呢，不要太紧张。你觉得好像饶恕了，你就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又被吃死死，又被情绪勒索。No， 其实你只需要做到第一步，就是饶恕他吧，就是饶恕他吧。听起来饶恕他好像是放他一马，饶恕人家是放你自己一把。把你的保险柜打开吧，过你的生活，不要再 focus 在那个人在干嘛了。 And 饶恕会带来一个全然释放的自由。所以呢，真理也教导我们，我们是怎样饶恕人，神就怎样的饶恕我们。我们也不完全， 也许你现在想，没有啊，没有得罪任何人啊，但是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每一天想的心思意念，我们做的某些决定，都是有的时候都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神却是无条件的饶恕我们，神却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听完这个信息，我想要帮助大家的并不是你一定要去做饶恕，而是你开始意识到你是有选择权的。第二个就是说，你饶恕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不是为了施好处给对方。第三个，饶恕不等于和好，你不需要很紧绷的觉得你可能会再受到威胁，懂吗？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你没有办法去选择别人怎么错待你，但你唯一可以选择是怎么好好善待你自己。好好善待你自己的第一步就是选择饶恕，因为那个是为了你的益处。 OK， 希望大家在这一集的当中可以得到帮助。我非常明白饶恕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 That's why 我们需要神的力量，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寻求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可以来面对这件事情。而饶恕也不会是一次性的事情，会是有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只要你觉得还很阿杂，你就继续做饶恕。 OK， 你没有问题的，你是一个有选择，然后呢有能力的非常自由的人。